向前面这个三十二应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众生们的祈求啊、愿望啊，可是他那个毕竟是在平时，而不是在遭难的时候。这个地方说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多半是在患难当中，啊，虽然说六道，六道的上三道灾难少啊，何况三乘圣劫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灾难最多的是恶道啊。也许诸位要问，经典里面有说，说国父若存，虽罗汉不免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定义啊，不但罗汉不能免，佛陀在世的时候还视线的头痛啊，还视线的麻木之报，啊，还不能够度他的族人，啊，他的族人遭琉璃王之难，佛都没办法度他，啊，那么这是讲定义。那么这就说圣者怎么没有难呢？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晓得，诸佛菩萨声闻罗汉啊，这个辟支佛罗汉们，他们纵然有这些难也少，而且这些难呢多半都是实现的啊，是告诉我们这个定业不容易转啊，是说明这种事情啊。何以知道？像《梵王经》里面所讲，释迦牟尼佛这一次，这是讲三千年前在印度示现成佛，是已经第八千次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佛是久远界已经成佛啊，他的这个255人，就他的学生里面有很多的是古佛再来的，有许多是等觉菩萨实现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年岁未过的过往就是四地菩萨再来的，你们想想看吧，啊，所以他们是来唱戏的，是来表演的，啊，是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的，不是真实境界，啊，虽然是表演，诸位要晓得，啊，不是他们的真实境界，可是却是我们的真实境界，我们是菩提凡夫。如果你初证罗汉，初证菩萨位，定业还是难免。那么我们造业就不能不谨慎了，啊，我们发心不能不勇猛， 像昨天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的精进啊，要勇猛精进呢、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啊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要往生。给诸位说，你要发这个心，你是世间第一等人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。啊，诸佛菩萨时时在你心中现身，帮助你成就。何况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西方三圣之一啊。哪有不是不成援手不帮忙的呢？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着重是在众生啊，是在遭受这些苦难的众生。那么可以讲呢，正说在我们现前的环境啊，在整个世界大劫难当中，我们台湾呢算是幸运的，这个话说的不过分啊。有些地方社会比我们安定，生活过得比我们好，可是没有佛法啊，没有佛法就得不到解脱。啊，没有佛法的地方，环境再好，八难之一啊。啊，诸位晓得八难里面有长寿天。天人的福报比我们大多了，为什么叫遭难？那个地方没有佛法啊，白居罗州没有佛法，白居罗州福报第一啊，寿命长啊，这个物产资源丰富，人不必劳心劳力，福报自然，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佛法，大家说太享受了，太幸福了，佛法到那边去没有人接受。啊，你们如果要问白居罗州在哪里，地球上有不少的地方与白居罗州相似，你们可以去看看啊。他们那个地区一年到头都生活在幸福当中啊，你给他讲佛法他听不进去那就是相似的白居罗州啊。那么经文里面讲令诸众生与我身心，这就是正式说明成就无为。与我身心的我是菩萨自称，因为菩萨在梵文正信的时候，他所证得的清净法身，那是法界的全体，与一切众生呢同一个心性呐、啊。 那么这也是菩萨所证的圆通之理，所以便在众生悲凉之中，他知道众生啊，一切众生与菩萨是一个心，所以众生心里面起心动念，佛菩萨没有不晓得的。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有感应。那么幕后一句，这是就众生方面来说的，啊，说众生呢正在遭遇恐怖、危难之中，而蒙观世音菩萨救度，这就是无为的功德。那么在我们目前修学的，就是无为布施，啊，就是无为布施。啊，到你见了性之后，啊，或者我们讲啊，你念佛啊，这功夫念到离业心之后，这个就叫做无为功德了。啊，现在我们是无为布施，到那个时候就叫无为功德了。啊，所以诸位现在你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、修无为布施，啊，在果地上就成了种种的功德庄严。因果决定是相应的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不认真的去修学，正果就有障碍啊。啊，你不能够修布施，啊，不能修忍辱，怎么能成就十四种无为功德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三种布施是菩萨必修的功课，而且要尽心尽力勇猛精进的去修修，这才能成就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一共是十四条，啊，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一观观者，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那么这些地方呢，我们都要特别留意到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古地上的境界，换一句话说，也是我们因地上要效法的。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无量众生受种种苦恼的时候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闻其他的这个佛菩萨的名号，这个地方是特别是指观音菩萨了，啊，在苦难的时候听到佛的佛号，听到菩萨的名号，啊，尤其是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即使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，可以与这个地方的一段经文来参看，啊，那是《普门品》里面的经文，说由我 不但是观音呐、自得解脱，又能够观世间能念观音的那个人，而以此力加持他，所以可以叫苦恼的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能相信吗？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怎么念也不灵啊，观音菩萨没来救我啊。你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，你就了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来救你。你那个念呢，不合理又不如法，所以没有法子感应到教啊。啊，好像我们呢求这个月亮呢现影子给我们看，我们端的不是一盆水，端的是一盆沙，怎么在月光底下照，月亮影子也现不出来呀、啊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啊，但是要如理的求，如法的求，才有求必应啊。违背了理论，违背了法则，这个求不应，过错在自己这一边呐、啊。你看看这个地方所讲的观其音声呐、啊，啊，以观观者，着重在观其音声，观是观慧呀、啊。啊，我们即使提起过观照。啊，此地这个观其音声呢，就是用观照。啊，不会观照，念观世音菩萨名也行，也有可能。那什么呢？极其虔诚。俗话也说嘛。诚则灵啊，诚就有感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诚心呢就是佛心。你看看佛在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菩提心啊，菩提心第一个至诚心。所以如果你是不明白理论与方法，你用至诚心念就有感应。心到了至诚，一定清净，一定慈悲啊！所以你的这个至诚清净慈悲呀、啊，与观世音菩萨完全相合。这个时候你的灾难就解除了啊！我们自己以为哎呀，我已经很诚心了，那不行啊！啊，你已经很诚心了，你心里头还有个很诚心，你的心就不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至诚心里面没有一个妄念啊，像六祖大师所说， 本来无一物，这是指身心的样子。啊，里面还有一个我很虔诚了，这就是有一无了吗？啊，有一无，你的心不成了啊。所以得不到感应啊，这个里头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啊，就是我们称念，就是持名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时候，要一心不乱呐。这是用至诚心，是用清净心。如果在懂得这些理论与方法，由这个一心里头啊，在观其音声，从境界里面所谓是一文字般若，其观照般若啊，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这是文字般若啊，再能够提起观照般若，实相就显现了，那怎么不解脱呢？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在念佛有事有理，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有事有理，也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。啊，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，这一句名号历历分明，念念相许，这是自一心啊，二六十中都不中断。如果真正要是照见啊，彻底通达应身名号唯心所现，能念所念，从体上讲就是法界，能所虽然宛然存在，当下的能所算亡，这个就是理一心。事一心能脱一切四境界上的苦难，理一心能够破除无明烦恼，所以求生西方净土的人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功德是一样的。啊，重要的呢，就是在你的慧念，你得懂这个道理，这才真正是这个佛法当中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平等无有高下的啊，所以说是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啊。经里面说称名，本经里头没有说啊，法华经里面是观其音声，用意是在印，感应到叫在印啊，本文呢观其音声呢，这个意思是在感啊，法华经偏重在菩萨度众生的功德，而本经菩萨自己叙说他修行正果的这个功德，所以这个两部经我们要合起来看啊。我们图书馆过去曾经把观世音菩萨三经合印成一本，便利诸位去研究去修学的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华严经里面 观自在菩萨这一章，这是观音三经啊，所以此经的重点啊是菩萨勉励我们应当要效法他的修学啊，希望啊我们也能够证得耳根圆通啊，他这个用意在此地。这个第二段呢，它是火烧。二者至今悬浮，令诸众生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内外四大常相交感呐、啊，坚决。摄于火啊，我们这个眼睛在五行里面啊，金木水火土，眼是摄于火啊，因此建业相交啊，这就见到这个猛火啊，所以菩萨修学的方法至今悬浮，悬浮就是回头，不随外境所转。这个时候就把见业消除了，所以他的功德上成就着火不能烧啊。那么也许有人问呢，菩萨之见悬浮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怎么能够叫众生脱离了苦难呢？啊，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啊，在今天来讲呢，也很不好讲。那么我们也晓得，佛法里面讲的火啊，这个火难呢，有三种。一种是果报的火，啊，就是大三灾里面的火难，从地狱烧到初禅天。这是果报火，大三灾呀、啊！第二呢是恶业火啊，这个是通三界啊，三界都不免。果报火只能到初禅，初禅以上就没有。可是恶业通三界。第三种是烦恼火，烦恼火范围更大，不但三界有，阿罗汉有，辟支佛也有，全教菩萨也有，通三尘呐、啊。救这个苦难，在三种苦难里面是讲的恶业苦、烦恼苦，说的这个啊，果报里面的火灾，那有特别的因缘啊，不是平常的。有特别的因缘呢，也能避免啊，这个是不常有的 啊，可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果报之火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恶业烦恼火熄除了，熄掉了，灭掉了，果报之火外面境界的，境随心转。你们想想，能不能免除的？当然能免的，理论上讲得通。世上呢，世上的确也有啊，所以我们真正通达理论，明了修学的方法，一切果报上的灾难也能够免除啊，也能够无为呀。啊，这个是要自己有相当的定功啊，就是念佛的时候真正到达啊，才一心了。纵然不能到理一心，也有四一心的境界。什么样的灾难，他如如不动，不为境界所转啊，这个境界偶尔一现呢，就消失了。啊，那么在我们广大众生里面，诸位晓得，有共业，有别业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共业里面有别业，别业里面有共业。啊，这个是在前面呢都曾经说过的。啊，所以这些道理你细细的去想、心察，我们就相信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